只有微笑起来才肯接近梦想。前生不怕受伤，前生没有泪光，等我蓄起力量，胜利就在远方。所有汗水潮越成心肠，这就是我天生的倔强。张开双臂冲刺，撑一对翅膀，拥抱我的热爱和疯狂。所有掌声会齐声交响，这就是我天生的信仰。让我的心舞动在世界中央，我就是那奔跑的火焰，就是飞翔的光。